为人盘踞在山川湖泊，得不到解释，也得不到回答。一个危险气象，一个危险气象，人人都向往着尽头和高处，计划却像是一张不断翻新的目录。我已习惯了被搁浅，时间正默默承载这一切，可这不属于我，可这不属于我。一个危险气场，一个危险气场， 信号，信号，信号。